厄瓜多尔玻利瓦尔州圣米格尔市决定登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、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明月市民。1月8号通过了向四位白头山卓绝伟人授予明月市民称号的决议。决议指出，反映圣米格尔市政府和人民的无限敬仰之情，反映要巩固同朝鲜人民的兄弟般的关系和团结的意志，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永恒的主席金日成大元帅、朝鲜劳动党永恒的领袖金正日大元帅、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女士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元帅授予明月市民称号。